剩下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来换小机场哦。 这首歌在台湾从来没有唱过的，这首歌叫做《皇后大道》。咚。